點解你哋成日講啲嘢又另外由天堂去翻地獄？ 花生同啤酒其實好夾，點解咧？ 會發脹喎，我覺得。 唔係啊，花生咧係一種魔力咧，令到你隱藏嗰啲偏執狂咧發酵出嚟，你會不停係剝，係咁剝，係咁剝，係唔停。 但係你知唔知嗰個牛肚係多到我初條咪兩三條牛肚絲已經，你覺得好安慰啦，幾蚊都圍翻。 係。 哇，十幾廿條啊，大佬！你知唔知啊？嗰個長度係長過麻雀少少咯。 嗰啲咪舉藥嚟啊？ 舉藥。 但 好少見茶餐廳食嘅即食面咧，我好憎佢啲師傅好有心機咁整到面， 哦， 一定要 hea 掉個面落去嗰、那個罩呢度，喺個熱水度咁搓出，喺度碌兩下，咁一嘢倒出嚟， 個面一定係咁煮，一定係咁煮， 唔可以多過一分鐘， 係唔可以 快淋啲嘅， 落明火嚟煮嘅，唔得㗎，一定 要 火，因為本身伊面嚟， 係啦，爛㗎會， 因為伊面嚟㗎嘛，本身個福字面底，一煮得耐就淋得好緊要，淋得好緊要就 唔乖喎，唔係講少喎， 你攞出嚟。 那 個、我都覺得你攞得 好， 可以搞 笑，係好似，真係好似。 有忌廉味定係淨係粟米味？ 嗯， 定係 奶味？ 奶味。 面界別應該最經典就係我哋個攞攞攞攞得好掂嗰個咧，贏多咯。 係啊，贏多咯。 而家咧就唱翻高登嗰只哦，撈面 咁子 包就食完咯。 咁嘅咩？ 我哋要買咗五樣嘢，中服嘅咧係有四樣嘢。茶妹， 經一 遲啲瞓。 星期四晚有食唔食？ 好，翻翻嚟第二節嚇。其實呢一節想講嘅咧就係即係回應翻即係之前一集節目咯，唔記得邊集啦，就係講 big data 大數據嘅咁啊嗱，再講一講彎噏翻，即係話其實呢個零禮拜裏邊，即係 M&A 市場發生得非常之熱鬧啦嚇，騰訊就嚼咗個搜狗，OK 平嘅，唔貴嘅，絕對唔貴，30%多都係用咗30多億、40億咁樣啊，絕對比得起嚇。咁入咗個搜狗入去之後，亦都係令到騰訊兩個嘅空隙填咗一個。騰訊裏邊有兩個互聯網世界裏邊有兩個空位，第一個就係搜尋器 search engine。第二個當然就係大家知道阿里巴巴就 B2B 就係 C2C 嗰啲咁嘅嘢啦，咁佢填咗個 search engine 之後，好多人都會疑問：喂，騰訊搞個 search engine 做乜嘢咧？係咁真係冇無謂喎，你不嬲都唔係，因為佢自己有個手手嘅，咁但係個手手就衰咗嘅，就唔掂嘅，咁你點解你買個手狗咧？手狗都係俾人 download 下啲翻版歌啊、翻版戲啫。 啊，提一提啊，講炒開少少講，手狗而家咧喺內地就仲可以download歌啦， 而家香港唔得噶啦， 香港唔得噶啦， 香港唔得噶啦 ，ban 咗噶啦 ，ban 咗， 系啊，咁啊就冇辦法啦，咁啊聽歌嘅就自己買碟啦，其實都冇咩好歌好聽啦，算吧啦，聽下網台咪仲好，咪聽我唱歌咪好過啦，咁啊買咗隻手狗之後，就佢會好快變成，即係騰訊會變成國內第二大嘅 search engine。當然佢唔會夠百度爭，因為百度係壟斷咗咁滯，咁啊但係即係始終彌補咗呢樣嘢。咁你會問，喂，要買 search engine 做咩咧？不嬲都唔係你個飯，你係 QQ 加 WeChat 咪得咯 ？QQ 加 WeChat 都400多蚊咯，你加個手狗翻嚟把鬼咩？咁即係正如即係要你 day back 翻我講 big data 一樣嘢，其實 big data 嗰個 structure 嘅建立咧 ，search engine 係一個好 critical 嘅嘢嚟嘅。你 data 嘅 collection， 你第一樣嘢當然你話八達通咁係一個 data 嘅 collection 啦，你信用卡你係 data 嘅 collection 啦，你用個webcam 佢同人傾偈亦都係一個 data 嘅 collection。 冇錯， 你去邊度上網亦都係 data collection。但係有一樣嘢你係冇辦法取替到，就係個 search engine。你需要啲乜嘢？你想依排興啲乜嘢？你 search engine 裏面會話俾你聽，咁所以佢買咗個 search engine 之後咧，亦都配合到騰訊話喺天津裏面搞個 data center 呢樣嘢，咁幾廿億俾得起，我覺得買翻嚟亦都係順理成章可以嘅。咁第二個收購就係阿里巴巴同民生銀行，唔係收購啦，合作啦。 OK， 咁就亦都係好順理成章啦，就阿里巴巴有好大個淘寶，有好大個支付寶。好多嘢都係要靠個 payment gateway 嚟做嘅，咁如果你而家有個民生銀行同你打底做一個真真正正嘅 physical bank 去打底嘅話呢，大家都覺得咦 reasonable 嘅呢個合作嚇，咁啊，所以兩隻嘢又爆咗上去，唔係阿里巴巴冇得爆啦，阿里巴巴癲咗啊嘛，即係阿里巴巴，我阿大師都講咗啦，阿里巴巴上市嚟做乜鬼啊？冇上啦，你咁多結格又咁唔恨嘅，你死躝去美國上咯，啊躝唔到去美國上，你咪走去火星嗰度上咯，搞咁多嘢，搞陣冇幫襯咁樣嚇，咁啊第另外嘅即係今個禮拜熱炒嘅就係、是。今日想講嘅就係民營銀行呢樣嘢啦，嚇蘇寧電器就註冊咗間蘇寧銀行，嚇咁就據聞就會話係第一間攞到個牌嘅民營銀行。之前前幾日其實傳佢話已經攞到個牌嘅，咁今日澄清翻咧就話佢係應該係第一間，如果攞到嘅話，嚇今日甚至乎咧就有講就話咧，呢個嘅。嘅民營銀行咧，可能係下最遲咧，下年第三月前，就會發第一個牌，最遲三月前啦，咁、就因為係一份其實八月份嘅一份報告，係地方版試點民營銀行監督管理辦法討論稿就出咗嚟，啲人就話咧啊，有呢份討論稿啦，其實係。是初稿嚟嘅啫，初到不得了嘅初稿嚟嘅，咁、就話出咗上咗去中央啦，咁啊應該批啦，咁啊蘇寧亦都一早知道，咁啊所以就註冊咗蘇寧銀行呢樣嘢，咁佢做助理會做咗第一間啦，咁所以民營銀行咧就炳棒炒到飛天嘅呢、這個禮拜，咁、據聞就話已經係超過100间嘅民營企業咧就報咗話要申請做民營銀行，咁嗱而家全部係純粹傳聞啦，小道消息啊。第一樣嘢就係話咧，要成立個民營銀行咧，你個資本咧係要5億嘅啫，好易喎、啊，哇輕騎到不得了喎、啊、嚇，你拎5億出嚟嘅，即係大把公司拎得起啦，係咪嚇？咁、除咗呢個嘅資本要求之外咧，就其實喺呢個初稿裏邊咧，據聞咧就冇乜其他嘅要求啊。咁如果你話喺國內裏邊要搞個民營銀行，而一個 regulation 裏邊係夠做到咁鬼求其嘅話咧，你話咧都必死無疑嘅啫。 冇錯，係啊， 真係必死無疑。嗱，你話蘇寧電器做整間銀行出嚟，夾硬講。我都會覺得講得通，因為即係電器有好多一啲嘅叫做 high purchase 即係分期付款嘅嘢， 借貸 嚇、即係以前香港黃金商場啊，買電腦都有好多免息貸款啊。其實嗰度咁多個電腦商場嗰陣時，香港做啲免息貸款咧，係一間公司做嘅啫，嚇、一間公司做曬嘅。咁你蘇寧電器有好多分期付款買電器嚇，咁佢整間銀行出嚟，我都夾硬話佢。reasonable OK 啦，嚇、咁但係其他嗰啲嘅民營企業咧，尤其是溫州嗰班啦，就炳棒衝曬出嚟嘅。我又搞，因為點解咧？溫州嗰邊因為好多民營企業經過金融海嘯之後，經過咗產能過剩嘅問題之後，經過咗個內需市場萎縮咗之後咧，好多都死下噶啦嘛。剩翻啲資本唔係好多，十幾百億嘅話，咦？而家有間銀行可以開，個個衝埋開啦。咁所以溫州嗰邊咧，而家咧就哇扯曬紅旗，一定要開啦，丙拎白蘭咁樣嚟。 我有錢賺咯，我開銀行咯。 咁但係今日就嚟，而家就禮拜二嘅7:00啦。就琴晚嚟講咧，就潑咗盆冷水，就一間紅豆嘅公司咧就話咧。其實之前就傳緊佢啊，會好第一批攞到民營銀行嘅。咁呢間紅豆咧，就突然之間講話就話咧，我冇申請過。咁啊，連漲咗幾日停板之後咧，今日就跌停板嘅。咁啊，所以大家諗啦，就係話民營銀行嘅出現，同埋頭先講嘅騰訊嗰啲嘅 big data 概念，拍入去一間嘅銀行作為一個 payment 機會嘅話咧，係成個 big data 嘅股仔咧，係一連串。串埋咗嘅，咁啊串呢個字我又要做一做廣告啦。咁我同阿大師即係大師誠邀我做嗰個 talk show 咧，我哋個題目就叫串到盡，就串連呢啲嘢串連曬佢嚇。民營銀行而家據聞騰訊好有興趣，我亦都相信騰訊係會，如果真係有民營銀行嘅話，騰訊係非常順理成章，阿里巴巴亦都係順理成章咧，係可以攞到個民營銀行嘅牌嘅嚇。因為即係佢哋譬如騰訊為例。佢哋有個 Q 幣，如果你話佢有間銀行去負責個 Q 幣嘅 transaction 嘅話咧 ，reasonable 嘅，合理合情合理嘅。 但係我記得姚專講 big data 嗰集其實講過 ，OK 要攞 big data， 當然啦，銀行係其中一個應該要做嘅事啦。 係啦， 咁然之後，但係真真正正要有所有最易攞到 big data， 其實係電信商。 係啊，電信商啊。咁、所以如果呢個古仔嘅一路計落去，一路玩落去嘅話咧，我會講啦、啊，即係估計啊，純粹天方夜談咁估計。啱啱講過啦，即係如果騰訊，我以話騰訊作為一個標的物咁樣講 ，OK？ 嗱、你拍咗個 QQ 係個 web 版嘅天下無敵嘅嘢， 冇錯。 你拍咗個 V 有個 WeChat 喺度 ，WeChat 係流動電話平台交社交平台最大嘅、，OK？ 你有個微信、啊唔係嗰個微博嗰樣嘢啊，嗰、那個微騰訊嗰個微博唔記得叫咩名啊？佢唔係最大，佢唔夠 Sina 嗰個大，但係佢都有。你有 search engine，、你有網上遊戲、，OK？ 你網上世界嘅嘢能有嘅，佢都基本上有，除咗 C to C、B to B 之外、，OK？ 你拍咗銀行喺呢一扎嘢裏面，個 Q 幣擺咗落銀行裏面，當然我唔知道個 Q 幣點樣擺落銀行裏面啦，依樣等阿馬化騰自己諗啦、。有咗銀行，佢串連曬頭先講嗰幾個 platform 嘅一個 payment 機會。跟住再用呢間銀行去變成一個理財產品嘅銷售點。OK， 咁下一 round 我哋可以順理成章去估計一樣嘢啦，就係、話會唔會有券商呢？係啦，因為你牽涉到理財產品呢四個字嘛，會唔會有券商嘅合作呢？即係譬如券商以後我唔使要銷售點㗎啦，我唔使要分行㗎啦，全部喺手機嗰邊做啦，撳個掣自動買盤自動落盤，香港啲投資者慣晒㗎啦，大陸啲投資者未慣，但係如果你騰訊行出嚟嘅話呢， 就一定會慣， 一定會逼住佢慣㗎啦。你會唔會有券商股會涉入去呢？有機會。跟住落嚟會唔會有電信營運商會拍埋一齊行呢？亦都有機會嘅。咁如果呢扎嘢全部楞埋串埋一齊嘅話呢，就變成一個網上嘅 cyber 嘅世界啦。 係。 係啦，即係真真正正一個 cyber 嘅世界。即係話的你係一個宅男嘅話，你真係可以完完全全做一個宅男啦。你可以喺屋企裏面，你電腦都唔使理，你拎住部手機，你可以玩遊戲，你可以買嘢，你可以炒股票，你可以買人壽保險，你可以存錢，你可以做貸款，你可以做按揭，齊晒。你一世人都唔使出街、OK 㗎啦。咁但係你係個咩人呢？騰訊會知道啦。 係啦。 你係一個阿迪，你係一個宅男，咩類型嘅宅男呢？有錢嘅宅男啦，淨係窮鬼嘅宅男呢？騰訊知道。咁佢會不停咁樣 send message 俾你，叫你買樓。 係啦。 跟住會唔會又有啲搞埋房地產呢？咁 on the way 一路 down the road 呢，可能會有機會㗎喎、 啊。 咁所以你話騰訊個股仔，你係可以無窮無盡咁同佢延伸落去。 無限大㗎啦。 你無限大㗎。咁、啊、所以但係當然即係呢樣嘢就係憑空想像啦、即係我哋頭先估嘅啫，唔知係咪真係會真係會發生啦。咁、所以即係呢樣嘢我哋一定要搞清楚，而家中國嗰個嘅商業模式嘅環境裏面呢，隨住騰訊同埋阿里巴巴嘅醒覺、會有一個好根本性嘅變化。如果你話蘇寧搞咗間民營銀行，而佢個 payment 機會又搞到靚靚仔仔，再一拍一間嘅譬如 search engine 嘅公司入去嘅話，佢完完全全可以打另一個世界喎。係咪？所有嘅譬如溫州裏面嗰啲爛晒嘅公司，佢都可以用呢個民營銀行出嚟呢，比啲巴拿耀武揚威㗎喎。咁、所以呢樣嘢係要係值得興奮，但係亦都係值得驚。個驚嘅問題就係話銀行民營銀行個本質嘅 regulation 嘅問題啦。呢幾日我不停咁喺大陸啲網站啊，或者啲大陸官方公佈去 search 去 check 一啲嘅民營銀行嘅 regulations 嘅嘢，基本上講嘅嘢係少之又少，因為佢哋完完全全而家啲評論呢係行緊前幾日周小川嗰一套嘅講法，因為周小川就我又真係唔係好知點解呢條謀理好支持民營銀行，係支持到不得了。你作為央行行長，你打隻牌出嚟係支持民營銀行嘅話呢，下面啲聲音呢完全係向你傾斜嘅，一定係 support 嘅。咁但係你問深一層就係話，如果啲企業啲民營企業真係搞咗個民營銀行嘅話，佢哋係會唔識做銀行嘅人去做咗銀行，美國、歐洲、全世界話俾你聽，呢樣係極度危險嘅行為，係極度危險嘅一件事嚟嘅。咁但係中國政府譬如銀監、證監喺呢方面有咩出個聲呢？民營銀行呢度蘇花道目前嚟講係冇講個嘢㗎。最多人講呢都係啲地方政府。甚至乎我唔記得邊個有個地方政府個人走出嚟講佢係好支持民營銀行。咁啲人問佢喂民營銀行爆煲 咁應該係邊個孭飛啊？咁樣會係中國嘅銀行體系去孭飛啊？淨係話央行去孭飛，還是中國政府去孭飛呢？咁嗰條謀理呢答得又非常之刁轉，佢話：喂，呢啲民營銀行以地方政府為一個根本，去地方政府孭飛。 哇！ 因為我哋深信佢哋係唔會冧嘅。 係。 啊，冧咗我哋地方政府搞掂佢，你哋唔使驚啦。呢啲 regulations 嘅嘢呢我哋睇得仲緊過中央。呢啲咁嘅講法呢佢唔講由自我，佢一講我一定會驚嘅。呢啲、就係即係胡作非為。 但我又唔係太相信一樣嘢，即係關於內地方面。因為你即係一路都見到嘅就係內地好著重監管或者保護佢哋嘅金融機構啦，不論係銀行、保險、證券商呢三方面。OK， 民營銀行呢件事睇落去講咗好耐啦。OK， 浮面嘅頭先聽姚柱講，蘇寧都俾我嘅感覺係問水啲，但係你仲可以解釋到。但你話牽涉到去我頭先講係假設溫州嗰方面嘅人 ，OK， 我仲有少少錢去走去開間銀行仔去玩下我咧，我諗呢個係真係會幾 ban 佢哋嘅。 嗱，所以回答你呢個問題啦，我假設我係周小川回答呢個問題啦，即係我話我會有 regulation set 咗呢啲民營銀行作為嗱，咁何為銀行先？銀行其實一個 存啦、借啦。 存同貸一兩嘢啦，最簡單嘅銀行啊，講翻190年前嗰啲銀行就係存同埋貸。我答你就係話，呢啲民營銀行，我喺存貸裏面咧有個好大嘅 regulations。存款利率你唔可以自由化，你唔可以高過個人銀行，你唔可以同佢直接爭生意。貸款你亦都唔可以好似大耳窿咁樣亂咁貸出去，你一定要街拉住就係、是。according 翻即係嗰個正確規嗰個銀行系統個貸款個情況。而家講緊個全貸款利率開放咧，淨係講緊正統銀行，唔關你民營銀行事。我限制咗你個全貸款個利息，令到你做生意做正常銀行嘅生意係受到規範，你又唔會亂嚟啦。我都可以咁答你。咁你又會問啦，就係話咁我開間銀行嚟把鬼啊？你全貸都唔想我做，咁我冇理由開間銀行啊？咁我會答你啦，就係話。你係做緊一個嘅 payment gateway， 你用我俾個民營銀行嘅牌照你，你只係方便你 existing 嗰個嘅 business model， 你做蘇寧，你賣電器，有好多人要分期付款，分期付款本身你要拍住喺銀行做， 係啊， 銀行會同你 negotiate 個 terms， 令到蘇寧你賺未賺到最盡，即係譬如你分期付款，每個月分期100蚊，銀行幫你做嘅，我要收5蚊。蘇寧賺少咗5蚊，而家我俾你做呢樣嘢，你有自己 capital 嘅話咧，我俾你做，你唔使俾銀行賺，你自己賺翻 ，OK， 亦都可以解答到呢個嘅問題。咁但係嗰個恐怖嘅地方就係話，唔喺全貸嗰個業務嘅範圍以外，你點樣 regulate 我啦？即係包括大家講咗一年嘅一啲嘅理財產品嗰個煲嘅問題。即係我中間我冇牽涉到全貸業務，但係因為我蘇寧咁樣、騰訊咁樣，我揸住個民營銀行，我係咪可以用呢個民營銀行嘅名義去發好多嘅理財產品呢？係咪？我係咪即係譬如蘇寧為例，我將所有嘅分期付款嘅單或者嘅客，我 group 埋一齊變成一個嘅證券化咗佢，賣出嚟。变成一个理财产品得唔得呢？好嘅，如果你话咪好，外国都有啲咁嘅生意做啊，系咪？中国冇理由唔得噶。咁但系你唔可以话因为外国有，你中国都要有噶，系咪？即系如果你话个分期付款爆咗煲，濑咗嘢嘅，咁点算呢？系咪？咁腾讯我可唔可以将啲 Q 币，啲僆仔啲 Q 币 group 埋咗喺间腾讯银行嗰度？跟住又唔知点样 package 成为一个理财产品卖俾你呢？系咪？如果佢唔系一个全貸业务里面着手，系一个理财产品着手嘅话，温下温下又会唔会变成另一 round 嘅理财产品大爆煲呢？呢样嘢就系要一个 regulation 要 concern 嘅嘢。咁但系可惜呢啲问题咧，暂时喺嗰个民营银行嗰个讨论里面咧，系冇 address 到出嚟嘅。 我会咁， 可能我自己过分担忧啦吓。 嗱，我会简单去谂嘅就系话 ，OK， 早大约。年半前到講緊地方嘅債務爆煲 ，OK， 因為牽涉好多地下錢莊嘅關係，特別係溫州嗰啲，其實跟住然之後好啦，18個月之後開始浮翻面出嚟嘅就話 ，OK， 要發放啲風就話發民營銀行牌啦， 係啦。 其實會唔會某程度上嘅就係話根本係一個局嚟嘅，一個局意思就係話將當日近呢大約七八年嚟所有地下錢莊嘅數浮返上水面。先浮返上 你都可以咁諗。 然之後 ,ok, 咁當然啦，我哋會明白嘅就係、是、哦，咁你浮返上水面之後條數好大㗎，你一定要搵一嚿嘢可能去食曬呢個㗎，就等於當年嘅中國銀行同埋農行一樣咋嘛，將好多嘢合併曬佢啦。咁唯一嘅就係話邊個可以用一個所謂本身唔係真正嘅錢去變成為錢去食曬呢嚿嘢呢，就只有騰訊咗喎。 加埋中移動囉。 ok, 係啦，因為虛擬貨幣唔係實質貨幣嚟㗎嘛。係 啦。 但係如果中間有個價係計算到等於幾多的話，咁、就將成嚿嘢解決咗囉。 你可以咁講，即係話我將所有嘢引軍入瓮， 一鋪過解決曬㗎囉，嗰條大數。 一鋪嘢搵全中國裏兩間最有 cash 嘅公司包攬曬佢。得冇問題，咁亦都可以咁做，咁但係對邊方有利呢？對嗰啲爛咗嗰啲有利囉、好嘢即係劣幣就驅逐咗良幣走啦、即係騰訊本來我揸住幾百億 cash， 中移動我揸住幾百億 cash， 你開咗個 platform 俾我攬咗就爛同爛鐵返嚟，跟住爆咗我咪死埋一堆。 唔係，但係對於國家嚟講會易監管嘅原因就話騰訊可能孭住嗰扎嘢，但係其實係要再傾一樣嘢就係、是、虛擬貨幣件事係得㗎嘛，即、係等於飄幣嘛，咁嗰件事基本上佢唔需要攞嗰幾十億同埋中移動嗰三千億出嚟㗎嘛。 咁我係騰訊，不如我拎個飄幣做法定貨幣囉，反正都係囉，係咪做法定貨幣有自己個 money supply， 有自己嘅 circulation， 有自己印鈔系統咁都幾好喎、咁樣仲、可以好快自由化將個 Q 幣國際化 國際化化咗 ,ok 喎咁樣咁將啲 Q 幣又唔使出現嘅點數卡就得㗎啦，每人拿一張卡搞掂咁樣咁、即係呢啲係會衍生咗出好多好多嘅問題，而家問題就係話喺呢個民營銀行嘅出現嘅情嘅即係討論嘅空間裏面係冇一個好大嘅 regulations 嘅討論嘅空間，而家、全部人都講緊民營銀行好，民营银行好似的咁讲，佢包揽好多嘢出嚟，以前嘅烂账问题包揽咗，重新嚟过，由头上路。我哋以中移动啊，同埋腾讯啊、苏宁啊嗰啲大嘅民营企业作为一个嘅先头部队，咁但系亦都就嘢题外话啦，有好有唔好啦，民营银行啊，但系我觉得佢喺个 regulations 未搞掂之前咧，就为咗出民营银行而出民营银行牌咧，就非常高风险啫、因为就系你俾一班唔系做开银行嘅人去搞间银行咧，即系历史话俾我听嘅绝对地濑嘢。第二样嘢就系话，嗱，中国过去嚟讲都好将自己个银行业封闭嘅， 系 喺外国嗰度吓，我对于外国投资者，因为点解咧？因为亦都可以充分理解到嘅，因为就係佢會發派最驚，譬如華爾街啊，或者倫敦啊嗰啲超級 banker， 如果你殺咗入去中國銀行市場嘅話，又放毒啊，又放迷藥啊， 到時點算啊？ 咁中國13億人到時點算啊？咁樣，咁所以佢好控制嗰個嘅股權嘅，嚇啲外資唔可以入嚟都係 20%， 亦都喺個board 裏邊冇發言權，亦都冇管理權咁樣。持之以恒，你話好又得，你話唔好又得。咁個問題出現啦，如果你話民營銀行係俾一間民營企業可以發到個牌做一間民營銀行嘅話，相對嚟講外資買民營企業嗰間民營，不如譬如外資買間蘇寧，理論上係可以㗎嘛。咁我收購咗間蘇寧，我係高盛，我收購咗間蘇寧，而蘇寧又有間民營銀行，蘇寧銀行即係變相我收購咗一間國內嘅民營銀行㗎喇喎。嗰間民營銀行就交託咗一個外資手喎，即係嗰啲怪人嗰啲賤人手㗎喇喎。佢就會用呢間民營銀行嚟放毒放迷煙㗎喇喎。咁呢樣嘢你又點監管呢？如果你話得，我個監管好方法好簡單。你有民營銀行牌嘅，你上面間控股公司外資不得參與。咁又限制咗間民營銀行嗰、那個 M&A 喺個國際 M&A 市場嗰個嘅參與度，同埋依間民營銀行引入一啲嘅新嘅西方管理個可能性咯，係嘛？咁其實民營銀行我而家數嚟數去覺得即係得不償失，無謂嘅喎，無謂嘅喎呢樣嘢，咁係咪真係要做咧？係咪要做到而家咁樣鬧到熱烘烘啊？哇！即係 哔哩吧啦啊，冇佢唔得啊，冇佢会死啊，系咪真系要变成咁样咧？即系反为我哋觉得，即系我觉得系要大家深思一个嘅问题咯。 OK， 咁如果系咁嘅，其实听翻耀尊咁讲。700真係無限空間想像㗎喇。 你無限空間啦，佢錢多啊 ,QQ 同埋 WeChat 暫時都冇人可以取替到。佢亦都係你唔可以話政策好傾斜佢哋，但無可奈何地咁而家佢真係喺 M&A 市場裏面佢係最有手段去買嘢一個。咁你諗下啱啱講咗一啲嘅即係我所謂係 label 喺 Big Data 嗰個 category 下面 M&A。咁另一個 M&A 嘅市場喺港股裏面亦都係發生緊，就係、是、香港銀行股啦。咁創興就基本上我諗都係越秀㗎啦、啊、開個靚仔價咁樣嚼咗佢㗎啦。咁、啊、今日又傳啦，永亨就拗晒大髀啦，又話有幾間國內企業要搶佢啦、搶到價越嚟越高啦，咁所以今日永亨升咗三成幾四成啦。都仲未到位咁、你又可以諗到就係話正如上次咁講，你如果越秀都可以買創興，乜嘢都可以買永亨、你噏乜都得，你話騰訊買永亨都得嗰、那個講緊幾多錢啫，一百幾十億啫嘛， 係 即係騰訊絕對有買得起咁、你又冇得估㗎喇，即係個 M&A 嘅市場已經係去到即係你諗到嘅就或者你諗唔到嘅對佢都可以發生㗎喎咁而呢啲嘢牽涉到互聯網同埋銀行體系嘅話，你任何嘅想像都得嘅。你話係咪好過癮咧？係嘛？咁你話下灣會唔會收券商啊？咁如果你喺個金融超市嘅角度嚟睇，佢有機會嘅。下灣騰訊會唔會買咗中人壽翻嚟話？哇！你諗下諗下又有計嘅。係嘛？下灣乜都出現得嘅。系咪好开心啊？ 系 嘛？只要即系我唔系之前咪讲过一集讲阿里巴巴嘅，点石成金啊嘛。 系 即系而家佢点边个行业，嗰、那个行业咪成金咯。 哇！你睇只金山软件， 咪系咯？即系其实个道理，其实个道理又唔系好困难，亦都好简单。咁但系最主要就系个市场 buy 唔 buy， 或者即系咁讲，你 buy 唔 buy 嘅啫。你唔 buy 嘅。咁咪360蚊唔敢買騰訊，跟住420蚊咯，咁咪抌心咯，我都抌㗎真係。 冇計啦。 即係我好 buy big data 呢樣嘢嘅。但係360蚊嘅騰訊真係貴㗎嘛大佬啊。係咪啊咁。 但係我 金山嗰啲點買啫。 但嗰日我想講嘅係當你嗰個同我講㗎嘛，都係做節目講㗎嘛。當你計到阿里巴巴個 PE 要去到幾多嘅時候，正常地係要追返等同於 PE。 是啊、 或者唔好話追返等同於差大約五格到呢都上到四格。 但而家阿里巴巴嗱嗰陣嘅古仔就阿里巴巴用一個我一定要高過騰訊嘅價嚟上。 係啊。 咁而家阿里巴巴變成點啊？ 你咪再 變成即係神台貓屎。 係啊。 係咪臭嘅。 嗯。 咁、我諗住話阿里巴巴散散地喎你個 IPO。咁你騰訊要冧啦啩？點知騰訊幾個收購將個價拍咗上去啦？你騰訊360蚊真係貴喎，金山軟件你點買啊？即金碟嗰啲你點買啫？但係升到爆燈。 我金碟都唔買，金碟碌翻嚟兩個幾， 都好高㗎啦。 金碟國際都碌翻落嚟兩個幾， 上去好多㗎啦。咁所以即係話，即係個問題，即係金碟因為佢冇 PE 啊，舊年仲蝕到派度㗎。 係啊， 咁所以個問題就係話，你點知道騰訊、阿里巴巴？下一彎佢點咩？點咩板塊咧？點咩行業咧？你唔會知啊嘛。可能騰訊買威嘅先啦。係嘛？佢發覺咦，成個騰訊系統裏面冇個網台唔似樣喎，買翻個威嘅先咁都得嘅喎。係嘛？ 係。 你點諗咧？你券商股，你頭先問我券商股得唔得？如果你話跟住下一 round 佢哋會借券商股啊，梗係即刻攣個頭埋佢啦，俾佢認啦。咁如果你話唔係嘅，係第二樣嘅，咁咪睇下佢講咩先咯。 OK， 好啊，咁啊，今日唔該曬耀尊啦。 好， 今日上咗上早上咗啦，咁啊，應該跟住就翻下個禮拜。 因為就港市咧就即日上啦，因為你隔幾日上可能已經係25,000咧，係咪？仲喺講緊23,500上唔上到，咪睇啦。咁所以就港市嘅就即日上咯。 好啊， 大家即係會員嘅俾咗錢嘅咪早啲咯，係咪？ 係啦， 300多蚊啫，係啊，你102都賺唔少啦。 好啦，下個禮拜見， 拜拜， 拜拜。 大家好，我係 Kevin Ho， 你而家聽緊嘅係 www.magazine.com.hk 一個追求生活態度嘅網絡媒體。